FM 九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九八二，生而不同，我们是清华大学广播台。 大家好，我们是 北京大学广播台。 人民大学广播台。 大家好，我们是北京师范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北京邮电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中央戏剧学院中戏之声校园广播台。 我们是华北电力大学广播台。 这里是北京化工大学广播台。 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九八二盛夏绽放，热力开播。 骑单车，草绿了；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 时光荏苒，无怨无悔。 九八二青春联盟， 温暖你我，留住每一寸光阴。 欢迎收听北外广播台，我是综艺组张红静。在知乎上看到过这样一段话，前几天听我的母亲讲起她的初恋，无非是一个又高又帅的男人从无数的追求者中脱颖而出，无微不至的体贴和追求，抄情诗，写情书。他说，你知道吗，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感觉，心脏快要跳出胸膛一样。我知道，我都知道，不管是20年前还是20年后的今天，这就是每一个少女都体会过的初恋的感觉。今天我们将走进初恋的世界。第一部想推荐给大家的电影叫做《两小无猜》。当一个人问另外一个人敢不敢的时候，另一个人必须说敢，这就是游戏的规则。小男孩和小女孩的相遇即开始于这样一场孩童的闹剧，一个精美的铁盒子就是他们游戏的见证。一个游戏两人玩了10多年，他们什么都敢，除了承认彼此相爱。叫做《初恋50次》。这个电影是关于失忆的，而且还不是一般的失忆。而男主角偏偏邂逅，并不可救药地爱上了她，爱上了这个只有一天记忆的女子。 有人住高楼，有人在深沟，有人光万丈，有人一身锈。世人万千种，浮云莫去求。斯人若彩虹，遇上方知有。相信大家对这段话都非常的熟悉，这段话就来自于《怦然心动》这部电影。正因为有了这些美好丰盈的瞬间，青葱岁月才会令人怦然心动。 爱的爱上你，恋爱日记飘香水的回忆， 这就是每一个少女都体会过的初恋的感觉。当你遇到那个人的时候，你才能体会到的那种感觉，就是那种日思夜想，辗转反侧，为一双迷人的眼睛着迷，就是那种电光火石般的火花，那种失魂彻骨的疯狂，那种把世界上一切染上光辉的爱慕，只靠思念和期待就能生存的情愫。我们能够在心里把一个人美化成那个样子，能够把他的缺点看成可爱，能够因为一个眼神一个笑容而颤抖，觉得他的声音婉转动听，他的名字所组成的音符也是那么的悦耳。是啊，于是就忍不住一直偷瞄他，闻他的气味，希望听到关于他的任何消息，重复他的名字。当你遇到那个人的时候，你突然明白一件事，原来生命可以美好成这个样子。就像《怦然心动》里的外公说，有的人浅薄，有的人金玉其表，败诉其中。有一天你会遇到一个彩虹般绚烂的人，当你遇到这个人之后，会觉得其他的人都只是浮云而已。感谢收听北外广播台，我们下期见。 做小精灵跑来通风报信，风里退潮的宁静，这一切都是因为你。 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生而不同。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外广播台，我是主播木子。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篇文章，叫做怎样不动声色地想念一个人。想念一个人的时候，不要乱用感叹号，喝咖啡的时候不要加糖，晚饭后不吃水果，不再把秋裤扎进袜子，散步时也不要走那条栽满槐树的小路。想念一个人时，要有一点不满足和苦涩的感觉。不要翻手机、相簿、电脑聊天记录，不要喝酒并于酒后痛哭，不要吹风淋雨，不听丧头丧脑的歌，不要养小动物，不要为这个人亲手栽一棵树。想念一个人最奢侈的方法是徒手，我像一个原始人一样想念你。我在街上走和看电视的时候，总觉得很多人都长得像你。有一个打印机很好用，我就觉得这个打印机长得像你。我开始拼一万块的拼图，练习长跑。想念一个人需要很多很多的耐心。后来我去学瑜伽，试图横着想、竖着想、倒过来想、扭曲着想念你。我可能忽然变得勤奋而靠谱，每天早上喝五谷豆浆，关心蔬菜价格，再也不迟到。到了秋天，我脸色红润，还攒到一些钱，这是我想念你的副产品。有的时候我小火煮一罐汤，罐子里的汤总是缓慢安静，念念有词，好像在想念一个人。我也是游泳时，我把身体浸在水里，睁开眼睛，看到无数细小的气泡在水中上浮，我把这些气泡叫做想念。我在倒一杯水时忽然想起你，水不小心倒在桌子上的部分，我把它叫做想念。下雨时适合想念一个人，我从看到第一滴雨时开始想念你，不知什么时候雨已经停了。为了想念你，我错过了这场雨，后来我又错过了很多场雨。有的时候我会梦到你，高兴的时候梦到你，我们一起出去玩吃好吃的，烦闷的时候也梦到你，我们也一起出去玩，但你得提所有的大箱子。我可能比以前沉默些了，但耳朵变得很灵，有时候我好像听到你在身后喊我，但我忍住不回头看。看到火车、汽车、三轮电摩托、飞机、地铁，一切疾驰的与我擦身而过的交通工具，我都觉得你在里面。想念一个人的时光漫长，你好像无处不在，但你并不在。我好像长生不老，但我正在变老。如果你想念一个人，那么就走向他，对他说我想念你，这是我所知道的想念一个人最好的方法。 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小福利，下回见。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欢迎收听北外广播台，我是王佳敏。告别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对于告别，或许你会满脸泪水，选择留恋；或许你会不屑一顾，选择逃避。不管你怎样选择，告别终会到来。告别没有什么可怕，怕的是你不去迎接重逢。今天分享的散文来自心柔，聚散分离不过寻常。每个人来到世上都是匆匆过客，有些人与之邂逅转身忘记，有些人与之擦肩必然回首。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此事自古终难全。有时候性情中的依恋是一种本质，也是一份感性，总是不够洒脱，不够超然。任何一种珍惜都不应该是在失去以后，而是要在拥有之时。所以我们用不同方式的真诚珍惜着生命中所有的拥有。生活中每个人都离不了情感纠葛，不论是友情还是爱情，只是很多时候那些走过的岁月，有过的相守，终究是耐不过时光流逝，岁月消磨。花开一季，来不及守望，便已匆匆凋零。人生这一程大抵如此，总是山一程，水一程，风也过，雨也过，最后依旧散落无天涯。偶尔念起，心生怀念，也满腹忧伤。那些渐行渐远的人，唯愿能够收获感动，也伴随喜悦。至于那些流年过往，则会于心间沉淀为最美的回忆。有时候想想，情感一如时光一样，它只能带我们走向未来，却没有办法让我们延续过去。不论当时是谁先转身再回首，也已不再是原来的时空点。与其对自己说向来缘浅，奈何情深，不如对自己说淡然曾经，随缘未来。不是只有烈酒才能醉人，有时候一份清淡更能历久弥香，一种豁达更让人魂牵梦萦，一份简约更容易维系一生。所以天涯海角，只要你幸福安好，就不要念我相思，故我忧伤。纵是落泪两行，也是笑颜相随，柔情相携。我要把最美的笑颜映入你回眸的最后一眼，让它在你的心间镌刻成画，温润你此后芳菲年华。

欢迎收听 FM 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凯叔讲故事里的凯叔，欢迎收听 FM 98.2兆赫北京青年广播。 春天骑单车草绿了，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 时光荏苒无怨无悔， 九八二青春联盟 温暖你我，留住每一寸光阴。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本期文学组的节目《行走在路上》，我是莫林。故乡在南京，也算是江南一隅，紫金山、台城柳、玄武水、秦淮河也算是绿水青山叠卧，可闲赏山水幽峡景，缓步明城墙，看画船如梭。也去过一些江南小镇，觉得与南京相比少了几分繁华喧嚣，更多的是古朴平实的美。而在作家余秋雨的眼里，江南小镇是一种淡泊而安定的生活表征。本期节目与大家分享余秋雨《文化苦旅》中《江南小镇》一章的节选。我到过的江南小镇很多，闭眼就能想见，穿墙而过的狭窄河道，一座座雕刻精致的石桥，傍河而筑的民居，民居楼板底下就是水，石阶的布头从楼板下一级级升出来，女人正在布头上换洗，而离他们只有几十远的乌篷船上正升起一缕白白的炊烟，炊烟穿过桥洞飘到对岸，对岸河边有又低又宽的石栏，可坐可躺，几位老人满脸宁静地坐在那里看着过往船只。以至于沈从文笔下的湘西河边由吊脚楼组成的小镇，江南小镇少了那种魂朴奇险，多了一些畅达平稳。他们的前边没有险滩，后边没有荒漠，因此虽然幽僻却谈不上什么气势。他们大多很有一些年代了，但始终比较滋润的生活方式并没有让他们留下多少废墟和遗迹，因此也听不出多少历史的浩叹。他们当然有过生辰荣辱，但实在也未曾摆出过太堂皇的场面，因此也不容易产生类似于朱雀桥、乌衣巷的沧桑之慨。总之，他们的历史路程和现实风貌都显得平实而耐久，狭窄而悠长，就像经纬着他们的条条石板街道。堂皇转眼凋零，喧腾是短命的别名，想来想去，没有比江南小镇更足以成为一种淡泊而安定的生活表征的了。中国文人中很有一批人在入世受挫之后逃于佛道，但真正投身寺庙道观的并不太多，而结庐荒山、独钓寒江毕竟会带来基本生活上的一系列麻烦。大隐隐于世，最佳的潜藏方式莫过于躲在江南小镇之中了。比山林间的衰草茂树更有隐蔽力的是消失在某个小镇的平常生活中。山林间的隐蔽还保留和标榜着一种孤傲，而孤傲的隐蔽终究是不诚恳的。小镇街市间的隐蔽不仅不必故意的折磨和摧残生命，反而可以把日子过得十分舒适，让生命愈贴在既清静又方便的角落，几乎能够把自身由外到里融化掉，因此也就成了隐蔽的最高形态。说隐蔽也许过于狭隘了，反正在我心目中，小桥流水人家是一种宗教性的人生哲学的生态意象。当代大都市的盲人们在假日或某个其他机会偶尔来到江南小镇，会使平日的行政繁嚣、人事喧嚷 滔滔名利，尔虞我诈，历时进化。在自己的鞋踏在街石上的清空声音中，听到自己的心跳，不久就会走进一种清空的起雾之中，流连忘返，可惜终究要返回，返回那种烦嚣和喧扰。像多数江南小镇一样，周庄得坐船去才有味道。在别的地方，河流虽然也可以成为运输的通道，但对普通老百姓的日常行旅来说大多是障碍，在这里则完全不同。河流成了人们随脚徜徉的大街小巷，一条船，一家人家，悠悠走着，不紧不慢，丈夫在摇船，妻子在做饭，儿女在看书，大家对周围的一切都熟悉，已不愿东张西望，只任清亮亮的河水把他们浮载到要去的地方。两岸的屋舍越来越密，河道越来越窄，从头顶掠过去的桥越来越短，这就意味着一座小镇的来临。中国很多地方都长久地实行这样一首儿歌：摇摇摇，摇到外婆桥。不知多少人是在这首儿歌中摇摇摆摆走进世界的。人生的开始总是在摇篮中，摇篮就是一条船，它的首次航行目标必定是那座神秘的桥。慈祥的外婆就住在桥边，早在躺在摇篮里的年月，我们构想中的这座桥好像也是在一个小镇里。因此不管你现在多大，每次坐船进入江南小镇的时候，心头总会渗透出几缕奇异的记忆，陌生的观望中潜伏着某种熟识的意绪。中国古典园林不管依傍何种建筑流派，都要以静作为自己的韵律。有了静，全部构建会组合成一种古筝独奏般的淡雅清丽，而失去了静，它内在的整体风致也就不可寻找。在摩肩接踵的拥挤中有古典园林是很叫人伤心的事。如有一个偶然的机会，或许是大雨刚歇，游客未至，或许是时值黄昏，庭院冷落，你有幸走在这样的园林中，就会觉得走进了一种境界，虚虚浮浮而又满目生气，几乎不相信自己往常曾多次来过。而同里最吸引人的去处，无疑是著名的退思园了。退思园已有100多年历史，园主任兰生便是同里人，做官做得不小，有权有势地管过现今安徽省的很大一块地方。后来他就像许多朝廷命官一样遭到了弹劾，落职了，于是回到家乡同里，请本镇一位叫袁龙的杰出艺术家建造此园，原名退思，立即使人想起《左传》中的那句话：临府之事君也，静思静中，退思补过。当我漫步在如此精美的园林中，很难相信任兰生动用退思补过这一命题的诚恳。退是事实，思也是免不了的，至于是不是在思补过和事君，则不宜轻信。眼前的水阁亭榭、假山河池、曲径回廊，根本容不下一丝愧疚。我不知道任兰生在这个园子里是如何度过晚年的，是否再遇到过什么凶险，却总觉得在这样一个地方，哪怕住下几年也是令人羡慕的。更何况对园主来说，这又是祖辈生息的家乡。任兰生没有料到，这件看来纯然利己的事情，实际上竟成了他毕生最大的功业。历史因这座园林把他的名字记下了，而那些凌驾在他之上或弹劾他而获胜的哀哀诸公们，却早就像尘埃一样飘散在时间的流水之中。就这样，江南小镇款款地接待着一个个早年离他远去的游子，安慰他们，劝他们好生休息，又尽力鼓励他们把休息地搞好。这几乎已成为一种人生范式， 在无形之中悄悄控制着遍及九州岛的志士人人，使他们常常登高回眸，月夜苦思，梦中轻笑。江南小镇的美色远不仅仅在于他们自身，更在于无数行旅者心中的毕生描绘。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但愿有一天能让飘荡在都市喧嚣间的惆怅乡愁收服在无数清雅的镇驿间，而有一座座江南小镇又重新在文化意义上走向充实。只有这样，中国文化才能在人格方位和地理方位上实现双乡自立。到那时，风景旅游和人物访业会融成一体，梨花村里叩重门，握手相看，泪满痕的动人景象又会经常出现，整个华夏大地也就会铺展出文化坐标上的重峦叠嶂。也许我想的太多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行走在路上》，我是莫林。我想有人喜爱江南小镇返璞归真的美，亦有人热衷繁华都市的快节奏生活。无论您所爱为何，愿美景不被辜负，愿您皆能找到心之所归。 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播顾景元。春去夏至，想必炎热的天气也给大家带来了无数的烦躁。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两首歌曲都是匈牙利著名的民歌，一首《春风》，一首《森林》。《春风》是这样写到的 Dopo si seo vizet arost Viragum viragum Mindemo dar dar shot barost Viragum viragum Haten imad gir valosok Viragum viragum Deungamet indigadat Viragum viragum 春风拂水，波澜卷云，飞鸟探他，枝生花寻。 Zod bandlika gunyu gunya Viragum viragum Mel toza seo gunyan fuya Viragum viragum Delfaju nahis gunya Viragum viragum Mel toza bu fudi huza Viragum viragum 轻便梳妆，柔稳侧颊，面纱隐颜，春风似芽。这首歌诉说着春季到来，主人公寻找爱情，但是最终无果告终。但这首歌曲子曲调节奏都非常轻快，并未让人感到悲伤。如今有很多不同的版本，满足不同人的口味。 Yeah. 欣赏完春风，让我们欣赏森林。由于时间的关系，我将翻译放在了推送当中。Erdu erdu erdu, marosiki gara gardu. Modar lagi gabang, modar lagi dizengedu. Cukrot adnék anna modarnak, dalójogi nevét a babámnak. Csáldás kis angyalom, éltel fáj a szívem nagyon. Buza, buza, buza, de szép tábla buza. Annak közepében kinyíló dalóra. Tüskés annak minden ága, nem állja a madár lába. Kedves kis angyalom, katona hilletted a halom.就到这里结束了，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再见。